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10所高校，上100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聆听青春，见证未来。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昂，欢迎大家在中午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收看《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982游戏世界杯的嘉宾佳妮。982游戏世界杯是团市委、大学生部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这也是在青年广播台庆1周年之际对大家的一个特别回馈。 是的，我们今天呢，随着世界杯的进行哈，我们的节目也在继续。而今天呢，我们有了更多的嘉宾啊，全新的嘉宾阵容，也有了全新的互动话题。首先先说一下，我们的世界杯的4强也已经出来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4强出炉，你最支持哪支球队？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对我们的这个节目有任何的问题，对我们的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话题啊，有任何想说的，尤其是关于4强的， 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是的，都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也是 互动吧。 是的，跟我们一起互动吧。我们也赶紧来介绍一下今天3位到场的特别来宾哈。他们分别是李松林啊，他是足球评论员，也是北京晚报的工作人员。我们来欢迎一下，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简短哈哈。我想问一下李松林，你在4强里支持哪支球队？ 我到目前为止的话，可能更看好法国队一点吧。对。 好，那看好，这是一个看好法国队的哈。我们看看第二个嘉宾方洪博，他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游戏玩家，之前呢也是在我们这玩，在这玩过是吧？ 对对对，之前在这玩过一次，之前 对也是赢过，是不是？ 是吧？ 走到现在都是赢家。 是的，我们另一个也是在这玩过，也在这赢过的，就是严乔峰哈，是资深录音师，也是一个资深的足球游戏玩家。 哇、 大家好，我是乔峰。 是这个录音师来了以后，我感觉瞬间我们的说话就要 对要注意一些。 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刚才也说了， 4强你最支持哪一支队伍？ 是，我们一会儿呢也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聊一聊未来4强的这个走势。那如果大家想跟我们聊的话，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了哈。 对的。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里的这个直播间，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982游戏世界杯视频的直播或者回放。 另外呢，在优酷视频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也能够看到我们游戏对战的画面。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如果不方便看视频直播的话，那么搜索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也能收听我们982游戏世界杯的直播。 是的，我们也是赶紧啊来聊一聊，就是昨天其实是结束了最后一场1/4决赛。 对， 最后 全部出炉。 是的，最后一个4强的席位。 4/4决赛 最后一个4强席位也确定了，也是尘埃落定了。然后发现 其实从四分之一决赛踢到一半开始就变成欧洲杯了啊，就是两支南美球队就是先后在前两场对都出局了，这又有点难受哈。刚才我们的这个李松林说了，他是目前在四强里支持法国队哈。我们来问问两位选手，方洪博，你在四强里面是支持哪支球队？ 我支持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 嗯， 克罗地亚是时隔20多年再一次进入四强。 是，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哈。那严乔峰呢？你是支持哪支球队？ 我相对看好比利时一些。因为这批球员是黄金一代，然后正处于一个黄金的年龄，所以我觉得是就是出成绩的这么一届世界杯吧。 哎，可以哈。其实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正好在以前的我这个我轮到了节目当中啊，我一问球迷都是这个玩家们都是哪儿的球迷，老是阿根廷球迷，这个搞得算上我整个直播间全是阿根廷球迷，经常出现这样的状况，没得聊了。 上一次我们节目就是这样。 对，所以说今天我们看问了三个这个嘉宾，三支支持的球队啊， 可能他们也是阿根廷球迷，只不过阿根廷出局 到这儿没得选了。 这倒也是啊，那我就是英格兰球迷。 我支持英格兰。 哎，我们凑齐了哈。 哎， 我们也是来一起聊一聊昨天的这场比赛哈。昨天这两场比赛其实也是怎么说呢，看点很多。 对， 昨天我不知道大家都看球没有，佳音有看球吗？ 我看了那个瑞典和英格兰的那一场，然后之前还看的那个伊布和贝克汉姆的打赌，说那个如果英格兰赢的话，伊布就请贝克汉姆吃晚饭，全世界随便挑。然后后来贝克汉姆加码说，要求伊布穿着英格兰的球衣来到温布利球场看英格兰比赛，这真的是很…… 这两个人还有挺较劲儿的哈，但 是 我感觉是商业互吹， 商业互吹， 对， 还帮宜家做了个广告， 是。其实说实话，昨天呢我看这个瑞典跟英格兰的比赛啊，其实我觉得略显乏味了一些啊。一边呢是其实 变成门将的秀场了。 对，而且也是变成了这个，其实我们都调侃说，这个首先我们在瑞典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瑞典没了伊布看起来更强了感觉哈，但是我觉得昨天看到了以后还是看到了一个缺核的瑞典。这个瑞典没核哈，而且我们也经常调侃说英格兰这个快乐足球哈，所以说昨天就是一直我觉得看这个球迷朋友的朋友圈也是，就是一直在感叹，哎呦这个瑞典踢得不行啊，这个全场唯一的这个亮点就是英格兰能给我们带来多少快乐，多少这个花式空门不进哈，花式打门浪射等等等等哈， 翻过球门而不进。 对，松林，你觉得昨天这场比赛，你觉得用乏味来形容是合适的吗？ 怎么说，我说实话，我昨天我看了俄罗斯打那个克罗地亚 啊， 那上一场呢我是随便瞄了两眼，因为这两个队说实话，按理说他们应该能打出比较好看的比赛，因为这个瑞典的话他是比较崇尚这个防反的这样的一支球队，英格兰呢说实话他的这个球风相对瑞典来说他会显得更加的就是自由或者灵动一点，比较活泼一点，因为他现在而且整支球队是球员比较偏这种年轻嘛，按理说应该打出来，但是我昨天没看这场比赛，所以我给不了特别好的这种建议，但是比分说明了一切，2-0，我觉得还是可以传递出一些东西吧。对， 实力的差距。 是， 那刚才我相信宋林也是对这个第二场比赛这个全程观看之后，那确实我不知道佳妮昨天有没有熬那么晚哈。 我没有熬那么晚，但是我最后知道了就是点球大战。 是，而且这个整个的在常规时间这四个进球啊，120分钟这四个进球也是跌宕起伏啊。我们也是请宋林来给我们简单的点评一下昨天的比赛。 昨天的后面的这场比赛，应该说首先，场上我觉得是比较精彩的，当然球迷朋友很辛苦，熬了120分钟还加了点球，昨天晚上看完球都快5点钟了吧，我觉得早上的5点了，你想一下现在说不定还有不少的球迷朋友刚刚起床，但是昨天的那场比赛呢给人感觉就是说俄罗斯是一如既往的继承了这一届世界杯，就是他们已经这种非常惊人，对，勇往直前非常惊人的这样的一种好的一种状态。克罗地亚呢，这支球队就其实也是它里边有像莫德里奇啊、拉基蒂奇啊这些比较好的这些球星嘛，然后整体上来说我觉得昨天的第二场比赛是一场高水平的较量。对， 很精彩的球赛， 很精彩，对， 是，确实，昨天的整个的这个所有的，包括点球在内，所有的进球啊，也是整个的剧情跌宕起伏。 对、 两边的这个球员有罚失的，有扑点的， 嗯 啊，这个阿金费耶夫、莫德里奇、拉基蒂奇等等、啊，包括这个很多的扎格耶夫等等、格洛温啊、格格温、等等这些球员，都是他们的名字一遍一遍的回荡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这个酒桌上，我们的朋友圈里哈、啊。 对， 大家都是为这两队的球员发出了无限的感叹。 嗯， 确实，不管怎么说啊，世界杯肯定是要有输有赢的啊。我们世界杯可能会有32支优秀的球队，但是永远只有一座大力神杯。 对 啊，所以说最终啊还是要决出一个四强来啊。东道主也没有办法，他们倒是不用回家啊，他们只是被淘汰 了。这已经是俄罗斯最好的成绩， 是确实已经是完全的尽力了。还有就是瑞典也是只能说是再一次，你说蝴蝶飞不过沧海嘛，对吧？谁没有 用不到四强里啊？ 是，就是确实实力上也有限、那我们说完了昨天的比赛哈，我们也请今天两位马上就要用四强球队来踢球的选手们也来讲一讲你们对四强的这几场比赛有没有什么看法。首先在接下来的这个下一次半决赛的开始的时候啊，下一个比赛日就会出现法国对比利时的比赛了，那你们都是怎么看的？我们先请方洪博来说一说。 法国对比利时，针尖对麦芒嘛， 针尖对麦芒还是很有看点的。 对，两边球星也很多，身价也很高，而且法国属于超年轻一代，青春风暴，比利时是大概年龄属于黄金一代。相比来说，就是比利时他的中路的进攻可能比法国要更好一点，但是法国就是边路插上，然后还有就是博格巴的串联也会给比利时造成很大的威胁。然后在比利时对日本人那场比赛，比利时也展现了就是他们能够从边路输送炮弹，然后进行头球攻门的能力。所以说这两个球队我个人认为是大概要大战120分钟或者点球大战的事情。 这个又是一个大胆的预测哈。法国跟比利时好像我记得一路踢上来也都没踢过点球是吧？只有克罗地亚这一支一直在踢点球，踢点球。克罗地亚也是 练出了点球水平。 对，继阿根廷这个之后，又是连续两次点球大战过关的球队哈，连续两轮。所以说这个这是这一场比赛哈。那我想问问严乔峰，你对另外一场半决赛英格兰对克罗地亚，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也是一场比较难预测的比赛，但是昨天看完英格兰的这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之后，我觉得英格兰队其实状态也一般，因为就是前场球员把握机会的能力还是稍微差一些。 快乐足球， 对，尤其是斯特林，其实他跑位相当好，然后脚下技术也不错，就是只能说 三过球门啊， 脖子以下世界级吧啊。对，所以昨天看哈里凯恩就觉得很着急，全场就几乎没有像样的机会，好像只有一脚打门。所以我觉得这支英格兰队日后遭遇更有韧性的克罗地亚，我觉得他前场的这个组合还是需要再磨砺磨砺。然后克罗地亚我觉得他的问题可能是锋线实力稍稍弱一些，因为曼朱基奇年龄有点大了，但是他的中场的控制能力是很强的啊，所以我也是很期待这么一场火星撞地球的比赛。 没错，其实说是两个人对两场比赛都是形容是火星撞地球，针尖对麦芒哈，确实到了半决赛之后，肯定其实到了八分之一决赛就没有这个弱队了哈，肯定是没有弱队了。 对， 刚才也是有很多网友在这个做出了预测，我刚才还看到有一个这个法国，有人说我的一个朋友说看好法国和英格兰进决赛哈，那你们觉得这个是哪两支球队会进决赛呢？松林 啊，我觉得可能法国和英格兰之间应该会有一支进，但另外的一支的话就看就另外两个队吧。但是我们当然了，肯定是希望就是怎么说今年比如像这个比利时啊，还有就是克罗地亚，有很多的球迷说他们是这个黑马嘛，但我一直不觉得他们是黑马，其实他们是很有实力的。 对， 这两支球队我也希望是有一支能够进到这个决赛里边，这样的话可能会对更有看点更精彩。 是啊，其实这四支球队啊，论实力来讲，可能这四支球队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比较年轻啊，他们阵中当然除了克 罗地亚以外，他这种这个年龄结构还是比较合理的。剩下的三支球队主打一个年轻，都有很多这个青年才俊，是，所以说让有人让会有一种黑马的错觉啊，但其实他们早就是种子马了哈， 对呀、 是大赛的热门了， 实力啊。 我们也是来赶紧看一下我们精心准备的视频，我们来看一下五大球星的最新榜单，来看一看他们在世界杯上的表现。 又是莫德里奇反抢，自己打门，传向后点，头球摆渡下来，调整一步打门。莫德里奇得多调整一下。俄罗斯的防守队员有时间上来封堵。俄罗斯这一次球灌下来，前来首扑射门，哇，球进了！右脚一掏，左脚打门，这球是直挂死角。而这个球切雷手扑是摆脱了莫德里奇的防守，这球还带有一定的飞行，当中有一定的下坠弧线。李阳做了一个手势，终点， 哇，这个球顶进了。 马奎尔在贴身盯防之下抢到落点，福斯贝里在防守他，但是福斯贝里没有跳起来，马奎尔的这个球顶的势大力沉，落点横传过来，漏给队友打门，还有再射门。皮克福德做出了一次几乎是不可能的扑救，传到后点停下来打，我们看看是不是皮克福德稍微的碰了一下，先是蹭到了马奎尔的腿上，然后皮克福德的指尖又稍微的过了。 开到前场直接找酒吧，有了先转身，这球四八七七没有让这个球出底线，这应该是大腿肌肉在刚才这一下有一点拉伤。点球的第一轮，斯莫洛夫先来主罚，射门，球被抛出去了。苏巴西奇在门线上左右跳动，不断的干扰斯莫洛夫。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也是看了一下昨天这个几场比赛啊，几个球星的精彩的表现哈，有锋线的球员，有门将的球员，有中场的球员，都是给我们奉献出了非常精彩的比赛。 对的， 我们现在嘉宾席的几位嘉宾已经全部都移步到我们的游戏区了哈，他们将要进行我们今天游戏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啊。方洪博将操纵法国队，而严乔峰将操纵比利时队。虽然说今天晚上不会这两支球队不会较量哈，他们现在需要休息， 对， 都是刚刚这个激战完毕哈，现在需要 前瞻一下， 是缓几天啊，我们也是来可以一起期待一下这几支球队的较量。我们先有请我们的选手们把这个动画跳过，来到中圈开球的界面，我们的比赛可以开始了。来看一看，我们现在也能从游戏画面上看到哈，法国队和比利时队依旧是都身着着这个自己很传统的球衣， 对， 一个是蓝色的高卢雄鸡，一个是欧洲红魔比利时。 我们红博是代表法国队，乔峰代表比利时。 是的，而我们的这个李松林今天呢已经是坐在了两位选手的中间啊。松林可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麦克，你可以把这个麦克拿过来，然后呢我们以一个选手之间的这个斡旋解说的角度来为我们带来一个现场的解说。 有线的马桶话筒。 哎，松林这边啊，请我们的这个松林麻烦请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来去给调整一下这个线啊。我们也是来看一看，继续来关注这个游戏的画面啊本身。其实我觉得从纸面的数据实力上来看，这次终于是真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了。具体的球员数值可能三条线上啊，中前后三条线上的数值可能有不一样，但是这个真的有时候我们说从数值上来讲，平时可能我们演练的时候有所谓的强队弱队，但是我说不出来这两支哪个是强队弱队了哈。 对，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 的确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后面的比赛和今天他们在这玩的这个游戏是一样的，就是说某种程度上来说，越到后面的话就要看谁越少的失误。像打游戏也是一样，游戏当中的话有的时候你失误了，你也会给别人送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致命的一个球。到后面的比赛的话，一方面年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靠这个经验，当然主要的还是说失误和心态的调整。像这个 不管是法国队还是说比利时队，法国队要年轻一点啊，相对来说，就是说不管法国队还是比利时队，在落后的时候，特别是落后的时候，如何打这种逆风球，我觉得也相当意义上来决定着他们未来的这个比赛的一个走向吧。 嗯，确实是这样哈。宋林平时会打这个FIFA的游戏吗？ 我平时玩的比较少，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经常玩，但是那个时候经常被虐，然后后来就逐渐丧失了对这个游戏的信心。但我平时会踢球，对，每周都会踢。 是可以说，其实现实和游戏当中啊，对足球的爱都是爱。 嗯。 无论是哪一个。 是的。 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游戏来前瞻一下之后的赛局。 目前来看的话，他们两位打的都非常的精彩，就是目前还是一种势均力敌的。 嗯， 对，刚才是越位了哈。 刚刚松林说到一点，就是其实到了这个时候，晋级的队伍都是实力很强的队伍，现在就是一个看有没有失误，其实就是有一点命运决定的感觉。 对，谁先犯错谁就要出问题。哎呦，这一下你看，这就失误了。这一次门将，你看游戏里的这个门将都已经恼了，你看到了吗？在甩手抱怨这个队友哈，这踢的什么玩意儿？ 这个球应该是姆巴佩打到了对方后卫的 是 腿上，有了一个变线吧。 比利时的后卫，这个你看真的是有点意外。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一次高球的搓传啊，很灵性。 这 我的天 哪！对，这个在足球场上也经常见到。 是，但是这一脚解围，我不得不说，这是一次极为重大的失误。 因为有的时候，比如像我们平时踢球也是这样，就球啊，你到那个禁区里边。对方就会使劲或者带点这种旋转带点技巧的把球往后卫身上踢，我不管进不进，但那谁碰到很有可能就会进了。 是的， 刚刚就是这种情况。 哎，阿尔德韦雷尔德效力于英超的后卫哈，其实在英超联赛当中表现也是非常好的，刚才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麻烦的失误。当然了，比利时今年的这支球队，比利时后防线失误可不少，打日本的时候这后防就是频频出错。 对， 所以这一次他的后防一定不能再出错了。 是，就是我们都在想啊，说为什么我们总觉得这几支半决赛球队啊，咱们都说不稳，说的觉得不稳，就是因为他们虽然有很多的球星，锋线上的球星都非常出众，但问题在于后防不给力，或者说后防老失误。也不是说后防都是一些没有水平没有实力的球员，而是说他们会失误，会 经常给对手机会。 是的， 这就是大家经常说的敢不带后防线就上场的球队。 攻击为主。 对。 哎，其实现在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两边的选手哈，尤其是乔峰现在平时是有没有想过用比利时的话是怎么踢，在这赛前有没有什么技战术？ 我觉得还是以打边路为主吧，以卢卡库为支点，然后两个边路其实速度都挺快的，然后脚下技术也很好，看看能不能在边路做一些文章。 哎，那这样的话，洪波你已经知道了啊，他的这个战术核心点在卢卡库这边。那咱们为了公平起见，你也来讲讲打法国队啊，你拿法国队来踢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这个技战术思想？ 边路传中。 边路传中。 对，因为这个游戏玩的比较少，就用一些比较简单的进攻方式吧。 嗯， 边路传中。 对，我们一会儿观察一下这个看一看。哎，我直接问吧，洪波，你今天吉鲁首发了吗？ 首发了，在中间 啊。那看来还是这个思想是对的，把这个大高个大吉鲁往中间一放， 一堵人墙。 是。哎，说边路传中啊，这边边路的二过一就起来了，禁区里有三个点。还好啊，比利时的中后卫，你别说别的哈，可能脚下这个技术有点糙吧，但是，大高个也都是，这维特塞尔等等，费莱尼，这都是 靠身高筑起的防线。 是，你看打日本的时候，日本队先进两个球，比利时后来说好像拿脚踢不进去了，就往里砸吧。 这也是。 那你看后来那几个进球看的真的是有点让人憋屈啊，虽然我不是这个两队我都不是球迷，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有点欺负人的感觉，就是日本队这个 身材的优势， 对，身高这怎么争也跟你争不过，你就是 亚洲 往里砸 和欧洲， 这个也真的是选人的一个问题，就是日本队当然是走这个亚洲传控路线更走技术流一些的哈。 而比利时这边呢，有一些技术好的前场的个人突破点吧，但是更多的还是靠这个身材的这个肌肉丛林筑起来的。漂亮边路又来了啊，但是吉鲁刚才已经做强了，现在没有时间往中间近距离跑，这球就传死了。 现在这场比赛就是他们玩的这场比赛已经到66分钟了，现在还是法国队1-0领先比利时。 哇， 说完呢， 刚说完话音还没落。 漂亮啊，这脚这可以说是世界波了吧。对，昨天某姐说对于世界波的这个定义啊让大家这个很是头痛，但是我相信这个卢卡库这一脚绝对是世界波。哎呀，这边洛里斯直摇头啊， 对， 这球怎么扑啊， 没办法， 没法扑。 转身拿球，这边也是怎么说呢，这是法国的后防球员，显然他这个后防球员的这个跑位，这是乌姆蒂蒂吧，乌姆蒂蒂显然是认为卢卡库要先内切两步的，已经提前去往前面跟了啊，没想到直接就起脚打了， 出其不意。 这个也非常符合这种现实的这个演变，现在已经比分1-1了，就是大家期待的更精彩的比赛可能就会来临了。 是的， 松林真是毒奶啊，刚说完话音还没落， 是还是1-0，啪这球就进了。但其实两边都有进球，在现实的比赛当中，球迷们都特别开心。 对， 因为其实迟迟打不开局面的时候，有的时候全队的状态就有问题。就是自己这11个人踢了这么半天啊，还没有能想办法把球弄进去一次。所以说平时我如果在解说的时候，我也会说，就是现在如果两队都有了进球啊，都体验过进球的滋味了，那肯定都对胜利的想法越多了。 对。战局就会更激烈， 是的， 更有看点。 当然了，这是足球啊，足球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是11个人啊在这儿汗流浃背的，真的是真刀真枪的在这拼。 对， 现在呢更多的是考验，我们也说这是其实这也是电子竞技的一个项目之一啊 FIFA、也是更多的考验双方的这个心理素质以及小操作啊，就像这样 法国队进了，通过一次补射， 这是法国队的11号登贝莱。哎，哎呦，这躲的躲的你追不着我啊，后边一帮队友想抱着他去庆祝。可以啊，登贝莱自己补射自己的这一球， 对，在大禁区内。 是的， 这个时候如果登贝莱补不进去的话，估计他下一届世界杯就悬了。 没错，当然了，这个现在补进去了，晚上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啊。周三的晚上，登贝莱也是一个年轻的法国的青年才俊，但是法国现在人才井喷啊，这也很有可能你到了25、26岁就不一定带你了，4年以后。现在比利时队突然是陷入绝境了，在第80多分钟的时候，这突然又是 然进了一个球发， 是的， 现在比分是法国对比利时2-1。 是，我们看看啊，要不要法国这边选择一个控球。 现在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88分钟了。 对，88分钟。 是，那还是要选择攻一次。哎，这球就丢了，还好双方互送球权。其实这时候我想问问洪博，你平时如果说你领先的球队就是在现实踢球当中，或者说你支持的球队，我这次投球很危险哈，他有这个卧草的行为哈，就是拖延时间的行为，你会怎么想呢？ 我在游戏里一般就是领先了以后会比较稳妥一点，会选择稳妥一点的方法，然后就是尤其是在最后80来分钟进球以后。 哎呀，这边啊，就是我是疯狂采访，疯狂暗示，想让这个洪博分分心啊。但是最后呢，连续两个角球啊，时间也走完了。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第一场较量是法国2-1啊，这个准绝杀比利时啊。最后的这其实这三个进球，第一个进球比较诡异哈，剩下的两个进球都是非常的精彩， 高水准的。 是，我们也是。第一时段我们的这个第一场比赛结束了，我们第一时段的节目也要快要结束了哈。我们稍事休息，稍稍进一段广告，然后下一时段我们还有两场更加精彩的较量哈，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们的松林也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点评。 等会儿见。 大家请往这边看。 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各位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我们的比赛还要继续，我们的节目还要继续。 对的， 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是法国可以说准绝杀2-1战胜了比利时。 对， 那我们 取胜了。 是的，洪波是先下一城哈。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两支球队在都进球之后，就会对胜利有更多的渴望。而我们今天之前我们就介绍过了，我们的两位参赛选手，今天的选手都是之前在这儿也取得过胜利的，所以说他们 都是佼佼者了， 是也算是都进过球的哈。所以说他们对胜利肯定也会有更多的渴望。我们第二场比赛也马上就要开始了啊。 对，第二场是英格兰对克罗地亚。 是的， 我们洪博操控英格兰，乔峰操控克罗地亚。 是的，我们又是来到了这个中圈开球的界面当中哈。来看一看，我们可以开始了啊。这一次克罗地亚应该是身着着深色的球衣哈，英格兰身着着白色调围住的球衣。松林觉得经过刚才的这一场的较量，你觉得两人的水平上有差距吗？ 我感觉大家好像水平都挺高的，到目前为止的话可能一场球赛说明不了什么吧，所以我现在先暂时的把我的这个天平往就是乔峰这边来倾斜一点啊。这场比赛我先看好一点这个克罗地亚吧。 哎，我记得你刚才说就是大学玩过哈，但是经常被虐。你觉得他们属于那种大学里虐你的那个水平吗？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的水平太低了。对，我读书的时候经常对，经常同学什么的不开心了，就让我打这个游戏， 解压。 是不开心了，来来来，你坐这坐这。 你就是他们的解忧杂货铺。 对， 哎呦呦呦。 然后呢，我当时就特别好学，我就想着，跟着他们玩可以长点这个姿势，但他们什么攻略技巧都不教给我。 为了我保持我们的乐趣， 只虐， 对， 不教， 很过分。哇，毕业之后不要再联系了。 对，现在的话这几个同学实际上到现在他们还玩他们现在有自己的家，然后在家里边也自己装了这种。对， 真的热爱。 是， 你看这个时候4-0。 对，哇，英格兰这边投入的 对 进攻兵力很多呀。都压上来了。哇，这是应该是阿里的一脚射门。还是来我们让两位选手来说一说吧啊。乔峰，这一次你操纵着这个克罗地亚队，克罗地亚队其实也是先看这一脚吧，不忍心说了，是有点分心就怕啊。就是在操纵克罗地亚队的时候，克罗地亚也是没有超级巨星的哈。我的妈呀，这一脚球 整体水平 这迟迟打不出来，我真的不忍心让他说话呀。 你要让他说的话就是你放水了。 等我这波进攻完了我说话啊。 现在您看，我们其实我们也都知道 五， 差一点 点 是 角度偏一点点。 对， 我觉得这场我可能打中路渗透会多一些，因为克罗地亚这几个中场的脚法是比较细腻的，然后曼朱基奇前场这个抢点能力也比较强，所以我想这次多打一些中路。 嗯哼，可以。中路渗透， 对，还是靠了前面有一个点啊，这次是曼朱基奇。那另一边呢，我们来听听洪博怎么说英格兰 定位球机会吧。 啊， 找定位球机会， 找定位球机会， 找角球机会，多往边路走一走 啊。 其实我觉得洪博，我个人认为啊，在游戏里面这个定位球进球还是挺难的。你觉得呢？因为我总觉得游戏里面你只能控制一个球员啊，就是偶尔能有一个什么协防策应键什么的，但是这个在角球里面基本上你只能就是往里抡一脚，看有没有一个好的数据出众的球员能给你打进去。 我进了， 没有没有没有，这球还是没有哈， 没有。 对，滑门而出，亨德森。 实际上我感觉我可能得请教一下两位，就是游戏里边好像这个定位球它还是有一些技巧的，对吧？我以前有一些同学发这个定位球可牛了， 是吗？洪博，这次也是把定位球作为主要战术了，有没有什么这个技巧能给大家传授一下？ 就看点吧，定位球，看你往哪个点发，然后找对面防守的空当嘛。 这次如法炮制，我们曾经在这个半场看到过的这个往右路的搓传再打门， 差一点 是。苏巴西奇好像也是受伤了哈，现在克罗地亚这个国门空虚呀。 刚刚洪博说的这个定位球啊，现在在这届世界杯上的确是一个，他的这个得分的这个比率比以前高了很多， 是 很多球队都通过这个定位球取得了得分。 对，看这个数据啊，小组赛第一轮定位球直接得分的这个数量就已经超过了去年世界杯的总和，上一届世界杯的总和。 就是策略中心都放到这里了， 是，当然跟这个球也有关系。其实今年这个球设计的很多门将、都公开吐槽，就是著名 黄油手， 对，都公开吐槽这个球太难扑了，它这个球面有点滑， 对， 而且还跟我觉得跟另外一方面有关系吧，就是现在其实各个球队啊，足球这一项十一人的这个运动啊，到发展到现在，就各个球队都，这种差距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缩小了， 是的。 而且上场了过后呢，大家这种现在直接上场就猛扑的球队也比较少，大家都还是站稳脚跟然后再寻找机会，这样 防守反击。 对， 现在基本上我之前说的一点，就现在看世界杯基本上都是门将的舞台，主要看你的门将的水准高不高。 对 对，你看那些超级巨星回家都挺早的。看看这次能不能冲过来。哎，有打门的机会、没有把握住呀。 这个是斯特林对吗？ 是，这斯特林其实这脚打门他的这个选择的姿势还是我觉得挺严肃的、但抑制不了他快乐的本性。在这边克罗地亚也算是逃过一劫啊。 昨天晚上我看这场比赛，克罗地亚的佩里西奇发挥的确是不太好，昨天晚上 是 佩里西奇几脚射门没打进，后来被换下。 对， 大家在这个中圈附近，你看堆了多少人？ 是的，还是这两支球队，其实英格兰现在这支英格兰球队也是比较看重中场的一个球队。他也不能只靠这个，我们可能一些这个现在这个看球少的，之前几年看球多的球迷可能还是觉得说英格兰嘛，长传冲吊嘛，一说这个就是英格兰就是长传冲吊，一说英超就是英操啊，觉得他们这个技术操。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一波英格兰的这个年轻的球员啊，他们还是很有点脚下的技术的， 在进步。 对，你看英格兰有多年轻呢？一个就可以看出来，其实曾经比较那个速度很快的阿什利杨现在跑去打那个后卫去了。 对，这教授老矣啊，尚能饭否？刚才阿什利杨也是一扛就给扛倒了。 对呀、 确实岁月催人老，在球场上年龄是跨不过的坎儿。这一届世界杯有多少人在某些比赛之后感叹说：“哎呀，梅西要是再年轻 ，C 罗要是再年轻四年。” 长江后浪推前吧。 是。凯恩一个假设， 今年是姆巴佩， 是 有一些小将的天下。 哎呦，姆巴佩这个表现真的是有点让人、 很突出。 是。 哎，其实英格兰的凯恩， 对， 他的这个也很年轻。 是的，大英的最新地星。 93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93年吧？ 对，20多岁。 对。 现在呢，就是场上两位到现在为止是非常焦灼，76分钟目前比分还是0-0。 嗯， 难道你们要踢点球吗？ 很焦灼这一场看的，果然就如苏宁之前说的一样。 到目前为止，大家你看，哎，现在的话，其实这个克罗地亚，我感觉在场上会更加主动一点。 嗯， 但是好像得分的这种。对吧，这种又比较少。 嗯， 英格兰呢目前就是前场凯恩带球的时候，你看看。 嗯，说到凯恩，昨天贝克汉姆还发了一条在他的社交平台、发了他凯恩和他的现在是未婚妻吧，当时的合照，然后又发了几年之后的合照。 是，应该不是昨天的事儿哈，是 昨天很久之前了。 是前一段时间，前一周前吧，我记得是。 这 是 机会啊！ 哎呦，扑出去了吗？这是曼朱基奇。啊， 没有、 哎、没有 碰 到， 没有碰到， 对、啊，这是曼朱基奇的。 对，不应该，真的不应该。我刚说那句话，我就觉得他要进了，你知道吗？ 话锋一转， 对，这就是挽巨浪鱼，这个、 这点球可能性很大了。 大厦于江青。 现在加时赛2分钟都已经马上到了。 嗯。 在干嘛？ 嗯。 结束了、啊。 加时。 是这场比赛就结束了。其实从我们的这个时间来看，因为两位还有一场这个比赛哈、大家可以选择直接。这个 再开始重 新开始是 开 始第三场比赛，但是如果说你们这个有兴趣的话，咱们加时可能没时间踢，你们是不是可以？我们作为今天节目一个小彩蛋哈，因为又有点球出现嘛，昨天这么精彩点球大战，你们要不要也来一局点球大战？好像你们点了结束，好，我们开始第三场的比赛啊！你们要不要点一个点球？ 还是金球？听你的。 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这个加时哈、是没有时间了，加时再是没有时间踢了。对，我们看看下一场，两队应该还要选择这个，因为我们的半决赛其实就两场比赛嘛、所以说第三场我们回归这个小组赛最初的这个模样哈、就是我们第三场可以双方选择自己喜欢的球队。哎，这边又一次掏出了法国队啊、这边是拿出了，这是巴西啊、这是好像是蒂亚戈席尔瓦站出来了。 巴西这一次真的很可惜， 是，确实。那如果说我现在在想啊，如果说这一场这个乔峰赢了，那这样的话总比分就是1-1啊、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时间啊，让大家来看一看点球大战。 对。 现在双方也都是调兵遣将啊，这拿到自己这个很熟悉的球队了。 对。 赶紧开始选择首发。 对，相信看了我看这个意思啊。看来他们对这个世界杯上主教练排的这个首发阵容肯定是都颇有微词， 都不太满意。 对，先问问洪博，洪博，你觉得法国队今年的这个首发有没有什么常规首发吧？德尚的常规首发有没有让你不满意的地方？ 我拿的是巴西 啊， 然后巴西还好吧？巴西整体的阵容应该是理想中的首发，整体的首发就是菲尔米诺的上场时间可能短了点，但热苏斯也很厉害。 嗯，那这边乔峰用的是法国队哈，乔峰觉得法国的首发阵容你满意吗？ 其实我法国的常打的阵容是其实是一个4-5-1，但是其实我个人我是比较喜欢4-3-3和4-2-3-1，就是两边尽量宽一点的这种宽度，所以我对这个法国队的阵容进行了一定调整。 嗯， 找了适合自己的操作的方式， 对，有自己的足球哲学哈。开场是巴西球丢得很快。这是一场这个欧美大战，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美洲球队和欧洲球队较量。 刚在中圈附近，博格巴来了一个马赛回旋，是吗？ 是的，这也是自己的这个右摇杆啊，拇指摇杆的小技术。 嗯。 哎，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四强诞生，其实我看了他们的对战之后，我觉得法国队还是很有可能捧回大力神杯的。 是， 这些实力真的很强。 对，其实我觉得法国队啊，我看啊，因为作为阿根廷球迷，对那场4-3的大战肯定印象非常深刻。 嗯， 后来那场比赛也是让无数阿根廷球迷流泪啊。但是我们看这个法国队，当然输的是心服口服，对吧？能力确实跟不上了， 对， 实力有差距，但是总觉得 都被压着打。 对，但我总觉得法国队还年轻，就是这么一些年轻的球员啊，太年轻了，就是他们的核心都好年轻啊。 所以就看心理战，如果到点球那一步的话。 对，包括就是在这样的绝对的大赛当中，半决赛啊、决赛这样的绝对重要的关键大赛当中，他们能不能撑得住、啊、 这个是他们最后能不能捧回大力神杯的关键。 是 是的，目前今年的话，实际上对法国队一个比较有利的，也是说，当然我们平常都说进入这个八强或者四强都没有弱队了，但是就是有一个比较有利的，就传统意义上我们所谓的那些强队的话，今年似乎都提前折戟了。其实这个在 对进入后面对法国队来说也是比较有利的一个因素吧，可以说。 今年都是新鲜血液的争夺。 嗯，这次传的好细啊。 嗯。 当然了，这一届还是让人比较觉得有点，稍显这个 漂亮、 哦，又一脚世界波， 博格巴， 这是他很喜欢的位置。 对，乔峰呢，就是怎么说到，我注意观察了他刚刚整个这个进攻的思路啊，就是他的确是对这个足球是比较懂的，因为你看他那个总会把这个通过这个中路渗透的时候，他会交给这个几个球员这种配合，始终让这个博格巴呀这些球员就是说往前来进行一个推进。而且我们也知道博格巴在禁区前沿是有一脚远射的，这个其实是用的是又能用的非常好。 是 现在上半场25分钟，法国队1-0领先于巴西队。 没错，有的时候游戏里啊，这个我们玩，佳妮平时会玩电子游戏吗？ 我玩的都是那种少女系的。 比如说 奇迹暖暖什么之类的。 奇迹某暖。某季某暖啊，这样的搭配类游戏哈、啊，竞技性不强。 来了， 对。 哎，这哦，任意球，哎，内马尔，但是这个位置啊，内马尔任意球不是他最擅长的，这人墙挡了一下。哎，这块等球了，席尔瓦。 看， 威廉，保利。 哎呦， 哎呦，这是保利尼奥的传中吗？ 传中倒没看清楚，但这个时候法国队的这个有一个后卫的确是漏人了， 是 没有贴住那个。巴西队的那个前锋， 是这一下冒失的冲前， 身前和这个身后，他的旁边这个可以说是2米范围之内吧，球员离得都比较远。 是内马尔这轻巧的一垫啊，真的是太漂亮了啊！坎特成了他的背景板，坎特无处不在，但是内马尔 现在又变成了平局的情况， 是 1-1。 所以咱们节目邀请过来的这个玩家呀，真的都是比较资深的。你看到目前为止的话，这种拉锯战持续上演，换了几场都是这种状态。 是，而且真的没有那种特别沉闷的，就是一味的所谓传控啊之类，大家都是这个进攻的章法都很多。 嗯， 哇， 欢迎 这球差一点啊， 差点点。 勒马尔， 我想问一下这个乔峰，就是你平时玩游戏，就比如像对方有这种任意球定位球的时候，你紧张吗？ 其实跟我玩的人的任意球不是很强，然后但是今天的对手洪博，其实他的技战术打法还是比较全面的，就是他的过人啊、传球啊，以及对于一些花哨动作的运用，其实比我平时跟我玩的对手还是要强一些，所以我现在有一点小紧张。 是，这确实能看出来，真的，我今天就是看了这2.5场的比赛，真的觉得。因为从小组赛就一直在看大家玩嘛， 对， 真的跟小组赛不一样了，这个实力水平强了好多， 蹭蹭的往上涨。 是，哎呦，这边威廉冲起来了，看看中间包抄两个点怎么传， 两点 到后点 头球， 哇，这一次又是法国队的漏人，可惜这是菲尔米诺吗？在后点， 内马尔，现在来看的话，刚刚两个点确实挺可惜的哈，差一点点， 嗯，都差一点， 一前一后两个点。 这一次 上半场的比赛哈，1-1， 比赛1-1。这次很可惜，我们没有看到巴西对法国。 是， 对， 也没有看到巴西对德国。 对，德国就别说。 的确，那个德国队今年可能给人印象，第一个是他的这个的确提前折戟嘛，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诺伊尔最后一场的时候那个，就是对吧，跑到那个对方的这个前场去了，然后被打了一个空门。 对，这个怎么说呢？ 配合不太好。 不能说是诺伊尔是错的，对吧？反正输一个球你也是回家，输两个球那也是回家，你不能说他是错的，但是这个就是一种惨败嘛。 对，就是我们当时我们老师看了这球过后就说， 漂亮， 这球进了， 对，穿了小门啊， 进球了，九号热苏斯， 小耶稣，看看这球摆脱的真漂亮啊！这边扛不住，哇、哦，穿了小门，穿裆的打门，洛里斯这球没办法啊！这是穿了一个腋下， 对，这么近的这个距离，门将他很难反应了。 是，所以说我觉得这球关键是这个边路这个后卫的锅哈、啊，后防的锅，这个瓦拉内呀、啊，都说皇马出品必属精品啊，看来这两个操作者目前不这么认为。漂亮，这两边你们是不是有这个互相送球的嫌疑啊？ 礼尚往来。 其实他的防守硬度要比我强，所以我只能在外围多找一些远射的机会。 这个球是吉鲁打进了，这球博格巴传球给了这个吉鲁的。 这样的话乔峰还是保留了这个比赛悬念哈。在巴西队进球之后，法国队很快就扳平。 这是为了踢点球吗？ 现在60分钟，2-2。 还是可能会有变数的。 是。 哎，到了现在真的打得都非常精彩。要说之前小组赛进16强，16强进8强，有运气的成分。现在4强就真的是实力的对决。 没错。看看这边，哎呦，内马尔马赛回转，很喜欢用这项技术。 因为越到后面，其实大家有一种这种惯常，就是惯常的这样的一种印象，就是越到后面感觉就是纯粹的是实力的比拼，其实不是。越到后面的话，它这种不可控的这种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对这种比赛走向的影响更大。 是， 就像我们谈到的，比如像球员。的这种失误啊，包括天气，包括就是你刚刚说的这种用球，就球这种可能对他也会有一定的这种影响。 是，所以说谁能在这种纷乱的因素当中啊，用自己的实力脱颖而出，那就是看他真的是捧杯者了。 对， 准备充分。 坎特往前送。 不过其实世界杯也就是因为有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在，才会有那么多的看点，才会更加精彩。 足球嘛，其实任何一场比赛都是、 都是这样。 对，哎呦，这下出了大问题啊！这瓦拉内呀、啊，天啊！这一脚我们看看，我们给一个慢动作啊，我们看一眼这个慢动作，到底怎么回事？这一球， 这个应该是内马尔有一个。 对， 申请 VAR 吗？ 对，这球说实话我有点没看懂哈，在这转身之间看看这点球怎么来，扑出去了，洛里斯，哎呀，这下难受了。我现在真的在怀疑两个人在互相让球， 是为了踢点球， 是为了踢更漫长的点球。对， 现在已经到了80分钟， 是 我们游戏中80分钟，双方还是一个2-2平局的分数。 没错。当然了，乔峰，我也要提醒你啊，你不能为了想踢想玩点球，就是这个保一个平局，因为现在我们的根据我们这个真正的游戏规则哈，点球只能算是一个彩蛋，大家给送给大家好玩的这个彩蛋。 我会全力进攻的。 是这个，如果说你这场比赛还是平的话，总比分你可是1-0落后啊。3局2胜的这个总比分，你就要被淘汰了。 哎呀，有机会空门了！哇，这一脚球就是打不进去。 禁区里边一片混战，最后巴西队的这个球员腾空而起解围。 是格列兹曼过人在打门嘛？博格巴再往里传，没有了。 时间已经不多了， 对，就两分钟的加时，这时候把球控住。 我看这个时候巴西队在自己的这个后场已经倒脚 倒脚， 对，球场边是不是响起了嘘声？ 这样的话，我们首先啊，还是要恭喜方洪博，用一个其实就是在第一轮，我的天哪，这脚博格巴太漂亮了，就是在第一场的这个法国2-1比利时拿下了今天的这个一场胜利哈，剩下的两场呢都是平局， 平局收场， 是，但是都很精彩，踢的真的是太精彩了哈，我们必须感谢两位， 谢谢两位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比赛， 两位是回来聊一聊，还是踢两个点球静静静呢？ 踢了点球嘛，踢了， 对，那你们可以选择到点球界面哈，对，可以选择点球界面，当然我们也要对两位进行一个简单的采访哈，就是洪博先说吧，洪博觉得赢了以后觉得有什么想法吗？ 乔峰的实力真的太强了。 商业互吹。 开始互吹了。 洪博的实力肯定是在我之上，这点是必须要承认的，但是我对我今天的发挥还算比较满意，我打出了我的特点，然后最后其实也没有输得太惨，所以我很开心。 对，你们继续准备点球啊， 虽败犹荣， 是真的，就是我真的不得不再说一遍，就所有我相信如果说一直在看我们这个节目视频直播的啊，都能看出来今天真的太不一样了。我们看内马尔漂亮啊，这洛里斯 一个假动作， 是 打了中路， 这把洛里斯晃的哈。我们这个点球大战也是今天啊半决赛进入到这个半决赛已经休赛期了，昨天精彩的点球大战打完以后，也是给大家来一个小彩蛋哈，最后节目最后几分钟，两边第一轮是全部罚进了，这边热苏斯面对洛里斯， 第二轮， 哎呦，这一下这推的 这个失误有点大， 是 应该是刚刚草皮把它绊了一下。 当然了，其实从现实角度来讲，洪博也说了，这个确实点球不是他很擅长的。 虚晃一枪，你这。 哎呀。 这个应该是对。 对，所以说你看洪博确实不太擅长哈，这个就有点变成了门将的表演时间了。主要看看阿里森吧，能不能把这个，这是格列兹曼，他之前进过阿根廷的点球，但是这一次他没能把握住机会。保利尼奥马上就要回到广州恒大的前中超球员，我的天哪，这一球， 这也是打了一个门将的这个出其不意，打了一个中路，最后。 其实刚才门将起跳那一瞬间，心里肯定是， 对， 一万个， 好想落下来。 是，姆巴佩，哎呀，这一球还是没有把握住。我现在我开始相信双方人在互相让球了。哎呀，这脚外脚背啊，也是没把握住。这样的话，是看看，最后法国队这球踢进了，就赢了。怎么说？哦，弹到门柱上，勒马尔，这跟昨天的这个点球很像了。 对。 这个我觉得这两队真的是，我只能说这是一种缘分啊。昨天我们在这个弹到门柱上门框上的点球最终弹进球门弹进网窝的时候，所有人肯定发出了一样的惊呼，但刚才这个精彩的点球，这就是 重现了那一幕， 对，球场上的精彩啊。我们还是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乔峰和洪波，真的就是今天说实话我真的想说两位都是胜者，太精彩了。我们应该有机会的话一定要请两位再来踢两场啊，因为我们还有休赛期，希望我们还能再见到大家，能给我们带来这么高水平的这个游戏竞技。今天说实话我真的有点太激动了， 太激动了， 很享受，真的很享受这样的一场比赛哈，也是再次恭喜洪博，再次感谢乔峰哈。乔峰最后点球大战赢了，开心吗？ 其实这个我有点胜之不武了，因为感觉洪博好像对这个版本的点球不是很熟悉。 对，所以说你们接下来啊还有更多时间来交流哈。最后我们也要感谢松林，今天带来了这么精当的点评，感谢大家。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 对的，然后我们下一档节目是魔力 X 档案，欢迎大家收听。 没错啊，比赛会结束，节目会结束，足球带给我们的快乐不会结束。拜拜， 拜拜， 拜拜。